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艾嘉《这样爱你对不对》，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 许志安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》，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， 张惠妹《我最亲爱的》，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， 卓依婷《朋友的心》， 朋友的心你要听听， 迪克牛仔《三万英尺》， 三万英尺的距离， 齐秦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，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 陈淑桦《滚滚红尘》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是有， 朱冰倩《真的好想你》， 真的好想你， 陈奕迅《明年今日》， 明年冬日必要再失眠， 梁咏琪《短发》， 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 钟镇涛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，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 王菲《红豆》，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 羽泉《奔跑》，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张智霖演唱的《十指紧扣》，这首粤语歌是张智霖在2000年推出的，充满了失落无奈的情绪。 即使可以唱醉最幸运的一对伴侣，沿途仍够要牵手伴随，原来为了温馨始终带着了恐惧，若那对手放松了会怕失去，紧紧拥抱意外，我用什么感到被爱，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，遗留十寸空间，谁相信你在乎我，若拉 quick life 随时会分开，谁都知双手好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，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终于找得到对手，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身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，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，也没有什么感到被爱，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，

欢迎您继续收听青天阙歌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《你已不是你》，之前的那一首是郑秀文的歌曲《时差》。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张艾嘉演唱的《这样爱你对不对》，许志安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张柏芝演唱的《赌爱》。 当稀罕的都不再剩低，人言言语病态着迷，爱你是一种赌博吧，只陷于谷底，怎么可赌得那样狠？你爱我同样爱别人，你也爱残忍的赌博吧，多么吸引，我没法抛低，再没有低压东西，走到他即将会失势，赌过不了今晚，你将会厌倦这新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你这样也没劝停，或者你更爱是那虚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再错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，仍然能任性。 如果真心付出是你

时还有你的照片，我每天抽更多烟，我越睡越是疲倦，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，我每天头晕目眩，我总是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身体的温度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，我不断空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，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的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听说他为你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，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 是张惠妹演唱的经典歌曲，描写的是和恋人分开之后，某一天突然想起过往那种已经释怀但是又带有一些酸楚的滋味，呈现了一种自我纠结的情感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，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， 喜欢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，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下你的时候，你是我心里紧紧轻轻不换的瓶子。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城市，没有人在我临睡之前跟我说故事。很想你，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在纸上画满许多你的样子，你的样子。 躲避我的眼睛是一首由林夕作词、胡伟立作曲、王新平演唱的歌，收录在《愿望》专辑当中，是电影《中南海保镖》的插曲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是一首王菲的经典歌曲《红豆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辛晓琪演唱的《领悟》，温兆伦《天地情缘》，莫文蔚《电台情歌》， 到对方心里瞧一瞧， 梁咏琪《新鲜》， 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 伍佰挪威的森林，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冲动， 许茹芸泪海， 你怎么